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池小池目送着他的身影消失在楼梯道上，才脱力颓然地坐下。甘棠走到他身边，将手轻搭在他肩上，温柔地捏了又捏。 你看到他手上的伤了？ 嗯。 伤口有三处，每一处是对称的两个洞，相隔距离固定，深半寸，是阴差戳进去造成的伤。 想到白日里青灵捂着眼睛惨嚎，孩子们围在他身侧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模样，甘棠也拧起了眉。鬼曾经是人，他们死后的扭曲多半是源自于生前极度的痛苦。 他们是在模仿他们老师对他们做过的事情，或许在这群鬼童的心目里，如果做得不好就会受到类似的刑罚。 池小池并不言声，甘棠少见如此沉默又忧郁的池小池，轻声安抚他：“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池小池意味不明地笑了一声：“ 你的胆子很大，也很会哄孩子。” 他拎了拎自己的 T 恤，衣裳已经湿透了。他换了一条干净毛巾，为自己简单擦了个身。 是有人教的好啊。 那个人温柔包容，出现在池小池的生命里，像光，像一个梦。他与他足足认识了七年。在七岁那年，池小池小的邻居家搬来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哥哥，叫做楼影。小孩子一是喜欢漂亮的人，二是喜欢比自己强的人。楼影小小年纪就已经是一个标准的君子美人，身高又超出同龄人一大截，几乎满足了池小池所有的想象。楼影还在收拾行李时，池小池就厚着脸皮去扒门叫人：“ 大哥哥，大哥哥！” 楼影转过身来，眉目间还蒙着淡淡的忧意。注意到门口的小豆丁后，他温和一笑：“ 嗯。” 池小池自小就嘴甜：“ 你真好看。” 楼影还是第一次被同性这样夸赞，微怔片刻，旋即眼睛微微地弯了起来：“ 谢谢。” 池小池半天没能等到他的下文，不觉好奇：“ 咦，你不夸我长得好看吗？” 楼影忍俊不禁，哈的一声笑了出来，放下手里的一团乱麻，走到他跟前，仔细地躬身打量，才给出了一个很诚恳的答案：“ 嗯，很好看。” 当时的池小池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一个刚刚蒙受丧父丧母之痛的孩子。他那么小就懂得把自己的伤口遮掩起来，独自舔舐，丝毫不肯给旁人看到，只是怕别人受到惊吓。楼影把那么一个美好的世界展现给了池小池看，即使后来他离开了，池小池也没有选择背离那个世界，顽强固守的样子既可笑又温柔。空病床只有两张，池小池原本想住到床下，但甘棠却大方得很，拍了拍床邀请他道：“ 上来吧，我不介意，万一发生了什么，互相也能有个照应。” 池小池想了想，也没有多推拒，抱着被子上了床，占了小半张床，合衣而眠。他在床上兀自地想着心事。这个世界的机制并不难猜， 对鬼童们不要过分纵容，不然他们的恶念会在无形之中无限扩大与膨胀，他们将会予取予求，秦岭便是例子。但是也不能对他们太过严厉，动辄粗暴拒绝，否则也极有可能招致报复。说白了，要做一个合格的人民教师。然而他们已经在不知情的前提下越界了，他们已经见了血光，谁知道这些孩子接下来又会做出些什么事情来呢？这般想着心事，到了后半夜，池小池才睡着。当池小池陷入不甚安稳的梦乡中时，隐隐听到有个声音在他耳边轻声叹道： 你呀、啊。 紧接着他感觉耳垂轻轻一温一痒，那触感刺激的像是用羽毛在脚心挠了一下，叫他连脚趾都缩了起来。轻轻揪住床单，他低低地哼出声来，好在没有醒过来，他翻了个身又睡了过去。说来也奇怪，后半夜他睡得极安稳，连一个梦也没有做。然而一觉醒来，池小池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在尝过血腥味后，孩子们之间的气氛显然不对了。他们坐在食堂里，是统一的机械的安静，垂着手低着头，稚嫩的目光交流着唯有他们才能看得懂的讯息。柳成英捧着早餐走进食堂时，被扑面而来的浓郁焦臭味冲得一个踉跄，差点呕吐出来。在他本能地站住脚时，20多张毫无表情的脸像向日葵一样转向了他，叫人看得虚汗直流。柳成英已经做了大半夜的心理建设，见此情状强作镇定，挺直腰杆慢慢走入食堂，挨个分发食物。相比之下，昨夜那又闹又熊的毛头小子反倒安静规矩了很多，接了饭盒就夹菜夹饭，含在嘴里默默咀嚼。很快有3、4个孩子就把嘴里的饭菜吐了出来，嚷嚷道： 老师，我们不要吃这个，这个太难吃了。 立即有人呼应，许多孩子拿筷子当当地敲着碗沿，起哄地嚷嚷起来。站在食堂门口的诸人脸色都难看了下来，他们料想到秦岭事件之后，这个世界的难度可能会再度提升，情况也会越来越不可收拾，却没有想到异变竟来得这么快。柳成英强笑道： 那你们想吃什么，老师给你们做，红烧狮子头还是鸡汤，只要你们想吃。 老师。 一个孩子打断他的话，舔舔嘴巴，如同一只狩猎的小饕餮一般，直直盯望着柳成英，奶声奶气道： 你好吃吗？ 闻言，池小池很想跟这些孩子们安利正在医务室和甘玉一起陪护秦岭的袁本善： 你们快来看看这个袁老师，薄皮大馅18个褶，用来下饭正好。 想归想，在柳成英六神无主时，他主动迈步走了进来。一屋子的熊孩子转了目光看向他，发现来人是他，倒是都乖乖闭了嘴。刚才吵得最凶的是常跟在柳成英背后喊饿的一个小胖子，当然了，现在他在池小池眼里是一只泰迪熊。池小池将他精准锁定，直接点了他的名： 马青。 泰迪熊一愣，在椅子上挪了挪肉墩墩的屁股，有点呆的回应： 啊， 跟老师说话要站起来。 小泰迪熊乖乖站了起来。池小池在泰迪熊身前单膝跪下，恰与他视线平齐，他问道： 为什么要带头闹事？ 小泰迪熊摸了摸他鼻梁，有点窘迫。池小池微微软了口气，细化了自己的问题： 为什么想吃老师？ 因为有老师说过，我长得这么胖还老喊饿，是有病，是有怪物在吃我的肠子。 小胖子说话时，脸上的肉一颤一颤的，不过逻辑还算清晰。 怪物为什么要吃我呢？一定是因为我很好吃。老师，人是什么味道的？ 这是哪个王八羔子说的？ 他啊了一声， 弯弯脑袋有点迷茫的。 我不记得了。 孩子们往往心如白纸，他们记不得是谁往他们身上肆意泼墨涂鸦，但那墨迹却会确确实实留在他们身上。天长日久，墨迹蔓延，白纸也变了颜色。